5167。以上是广告时间，咱们明天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理，有理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理》。 生的哈、还是有一些差别。 对啊，病毒，但是为什么病毒？其实真正的根源就是体内的有益菌少，就是正气少。哎，正气少，那邪就进来了，邪一进来，它自然就得病了。吃母乳的。正常出生的这个正气就多，这个正气就是损气杆菌，有益菌， 所以我们不知道还真不行啊。 所以你啥都不知道，这就叫病于无知，死于无知。 无知， 所以不能无知，是吧？因为我们活着，那有句话说得好吗？有啥病有病，是不是？那你怎么不得病呢？你啥都不懂，胡了哇嘟的，能不得病吗？但你明白，明白了就知道怎么防，知道防啥。知道用啥防，那当然不得病了。你又不知道防什么，那能不得病吗？这就是明白和不明白的结果。 科学家已经把它定名为有益菌了，通过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判断出它是有好处的。 对，要不我说吧、就是这个菌，有益菌，就一说这个菌吧，弄得老百姓他不知道它是啥。如果直接就叫元气，这回老百姓就知道了啊，这是我们合成生命的一个部分，那它缺了我们肯定得病，它是我们的合成生命的元气，它是消灭病菌病毒的正气，它是调节我们阴阳的阳气，它是保护我们皮肤表面的胃气。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你说这问题都不用讲了。就遗憾呢，要是这一先发现呢，保证不叫细菌，就是这个名起错了，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叫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弱则衰，气绝则亡。 这气的重要性啊！ 说气聚则生，啥是气聚则生？因为一生下来，这个气就来了，先有精，后有气，正气就来了，哎，这就生，气聚了，聚到一起了，这就叫生。气壮则康，它强壮，吃奶，吃母乳，吃母乳，它的身体就强壮，有活性。你吃这个肉它就不行，你喂了奶粉就不如吃母乳，喂奶粉它就不强壮，不强壮身体就弱嘛，是吧？就有病嘛。气壮则康，你看啥是气？就是这个单细胞，这个第二基因组，这个正气阳气，它要壮你就健康，它要弱，气弱则衰，它一减少，它一受伤害了，你就开始衰弱了，哎，你身体就虚弱了，气绝则亡，他死了你也死了。 中医这个经典理论用于形容他也非常恰当， 但是他就不知道这个气是啥，但是咱们把它一破译，哎，就是这有益菌一来了就活，他一健康不减少你就健康，气壮就是你就健康，他一弱你就衰老了。讲这个得阳气者生，失阳气者亡，所以中医吧，中医在宏观上那可以叫做博大精深，但是在微观上，在具体上，真的是没有办法 把它搞清楚，就说他在几千年前能形容说元气由父母之精所化生，这个已经很不得了了。你说那古代是哪没看见精子卵子，他怎么能形容出来父母之精，又能形容出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中医说他是道，讲的是法则，这一点不为过。他说得阳气者生，能得到阳气就能活，没有了阳气就得死。所以他说，故诊病决生死者，不看你病之轻重，只看你元气之存亡。他说决定给你诊病啊，给你看病，说决定你生死，不看你病轻病重，他就看你元气还在不在了，就是那个阳气，就是那个正气。如果这个元气在，这个正气在，阳气在，病多重都能活；这个阳气不在了，病多轻都活不了，没病也活不了。这古人能把它形容到这种程度，哎，所以他又说呢， 决生死 啊，决生死，这个阳气是决生死，他能把问题看透到这种程度。所以他说，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把阳气伤了，这个病没个治好，那就阴阳不平衡了，不平衡了，那病还能好吗？所以就说决你生死，不看你病轻重，只看阳气在不在。所以呢，他又说呢，故迎之一身，无处不宜紧护，药不可轻视也。你看这话说多好。所以人的一身呢，没有一个地方啊你不小心保护啊，无处不宜紧护，药不能随便试。为什么不能随便试？你这个药如果有破坏性，把阳气伤了，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为什么咱们今天的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治？什么原因就会明白了吗？我们不是说无意当中试了一个什么药，把阳气破坏了，把阳气伤到了，在几千年就已经提出警告了， 就是 药不可轻视也，不能随便试啊。 是哈， 今天哪是随便试啊？不就是大量用抗生素吗？不就是滥用抗生素吗？滥用抗生素导致什么结果？是伤阳气的，伤元气的，是消灭正气的，把正气消灭了，病菌病毒随便进，没有天敌了。你看这个事儿这么一讲不就全清楚了吗？所以中医又说，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结赖此阳气也，也说结赖此元气也。此中一线未亡，生气一线未绝。啥叫一线未亡？就是阳气还存在，就活的希望就有，结赖此元气，全倚仗这个元气。你看这有多厉害，多重要！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事儿都给说到这种程度，你说这不是伟大是什么？可是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又有显微镜，可以说这个阴啊、阳啊、正啊、邪呀、啊，全都看着了。那如果还继续说阴虚阳虚、气滞血瘀、经络不通、风寒暑湿燥火，那你看看这老祖宗几千年说的这么明白，往我们今天就往糊涂上说了，能解决什么呢？什么是元气？现在你看上网上看去，你听人讲去，他说元气也是由父母先天之气、髓骨精微之气和呼吸为元气。呼吸，那你说这个元气怎么解决？这个阳气怎么补？那补阳气，你说那个呼吸要是元气是阳气，你说咋补？父母之精是元气，你咋补？你还能往体内补父母之精吗？ 这个呼吸之气可以打氧气哈， 呼吸之气，哎，这个可以氧气，但那个不是元气，也不是正气，也不是阳气，只是氧气，那细氧。所以这些东西吧，都搞不明白。说往体内补阳气，到底补啥？没有把它搞明白呀，不知道补啥呀。那你都不知道补啥，你说这阴阳咋平衡啊？这阴阳不平衡，这病咋好啊？你看这多简单，但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搞不明白，就是搞不明白，没有办法搞明白。 所以咱们今天就讲治胃病，就是咱们把它搞明白了，搞明白了，我们知道，啥为阴，啥为阳，补啥调啥，怎么平衡，所以怎么能胃病先防，怎么不得病，我给你补正气，补阳气，调你阴阳平衡，让邪不可干，让病菌病毒不敢来，那就没有病了吗？就是这个中医说了几千年，由于没有显微镜，所以吧，即使他博大精深，真正把它内涵领会的很少很少，所以吧，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针对什么，什么意思。那么有了微生态学以后，有了显微镜，有了微生态学，逐渐逐渐把这个未解之谜就逐渐揭开了。但是呢，写微生态书的人基本上也不知道和中医有啥关系，他写微生态学他就写有益菌，有益菌有啥作用。美国有一本书，这本书吧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他那书名上边有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叫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发现。 哦， 你看，震惊世界新发现，什么新发现呢？书名是数字写的，益生菌是最好的药。美国的医学博士他发现了益生菌是最好的药，益生菌是万能的药，是治万病的药。那美国写了这么一本这个益生菌，现在上网上去买能买到这本书，你上网上去点击益生菌是最好的药， 这书名就是这个名字， 书名就是这个名，但顶上的副标题没了。现在我手里也有这么一本，后来我买了很多本，但是都没有这副标题。最早的我手里的那一本就是益生菌震惊世界的新发现，他没写益生菌和人的中医说的阴阳他俩之间的关系，这个一句话都没有。 因为他是外国人， 外国人不懂阴阳 不懂中医 不懂中医， 对， 所以他那顶上没有。那么日本也有一本书叫神奇的乳酸菌， 乳酸菌， 乳酸菌 它是益生菌的一种， 也是益生菌的一种。你像那个 酸奶当中有吗？ 乳酸杆菌，酸奶里边的醋酸杆菌，这都属于乳酸菌。他把那个双歧杆菌也列为乳酸菌，他前面加个神奇，神奇的乳酸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体内自有大药。这个中医啊，日本医学博士他也不知道乳酸菌、双歧杆菌、益生菌和人体这个关系，没有人知道它是元气，它是正气，它是阳气，是吧？它是大药，它是后天之本，它是自愈本能，这个外国都不知道。但咱们国家呢，就是写微生态学的作者，我也认识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俩在一起聊天，聊天因为我研究这个嘛，他写了一本微生态学嘛，我就问他，我说你写这么厚一本书，我说你吃没吃过微生态制剂？他说我没吃过。我就有一个想法，啥呢？你没吃过，那你写了微生态制剂这么好那么好，你是根据啥写的呢？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必须亲自尝一口才知道，你没尝你就写了一本梨子这味儿多好，你是咋知道的呢？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书它是抄的，有很多书是抄来的，就天下文章一大抄，有的不是自己研究的，不是自己著作的，是抄来的。我还问他，我说那你知道微生态制剂怎么生产吗？不知道。吃过没有？没吃过。你看就写这个书肯定不是他亲自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呐、教训呐、都没有。所以有很多书都是这么来的。有一次啊，我上新华书店，我去买微生态学，我是在实践当中来研究，但是吧，咱们实践毕竟是实践，没有理论指导。我现在要是能买到一本微生态学结合实践，不更好吗？哎呀，就整个的新华书店我都翻遍，就是凡是医药类的、保健类的和健康有关的，就是那些书架我全都看遍了，就是找不着。后来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想这么大个书店哈， 他哪能没有那个微生态学呢？我就找那个图书管理员去了，我说咱这个书店有没有那个微生态学、益生菌、有益菌就这一类的书。他说有啊。我说那我怎么找不着呢？我说我都找遍了找不着。他说你在哪找啊？我就说什么健康类的、医药类的、保健品类的，这我都找过了。他说你别在这地方找，你上农业类的那里去找。 就把他的研究方向啊都对准了农业了哈。 不是对准了农业、就是研究人的他也放到农业那里去了。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有益菌它是正气，它是阳气，它跟人这关系，所以吧没人重视它，没人认识它，就把它放在农业类里去了。那就知道对微生态、对益生菌、对它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咱就知道了。他不知道这玩意到底有啥用，有病就得拿药治，只有准字号药是治病的，就一直是这么个说法。咱老百姓也是啊，就是对这个东西那也是一问三不知啊。你就99%的老百姓不知道啥叫微生态制剂，不知道有益菌和人是啥关系，不知道正气到底是啥，阳气到底是啥，所以谁也不知道它有啥好处，那谁用它干啥呀？哎，谁都知道说抗生素好，你再不让用我偷着去买去，我能买着。这个益生菌是吧，这个阳气正气这么好，就没人知道了是吧，你说也不信。要这种观念意识要不改变，这个健康你再不改变，你看看。有一次我去那个商场，我去买酸奶，我买酸奶啊，我回来搁显微镜看，我看谁家的酸奶含什么样的有益菌啊，谁家的酸奶好，搞肉眼你上哪儿看去，买回来搁显微镜看。而且就是微生态制剂，你看都叫微生态制剂，有的微生态制剂啊是准字号药，是一类准字号药、二类准字号药，是准字号药微生态制剂。有的微生态制剂呢是一样的菌种，它是保健品，你看都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链球菌，同样是这三种菌，有的就是准字号，有的还是一类，而有的呢就是保健品。但是就是这个它们之间有多大区别，我就又开始调查，我就把国内的、国外的准字号药、微生态制剂我全买回来了。买回来我就看，有的没有几个活菌，有的都没有那食品那活菌多。就是说微生态制剂啊，老百姓不明白啊、你看我研究它我就明白，就是这个微生态制剂不管你是准字号的还是喂食健字号的还是食品级的，它就三个条件，都叫微生态制剂，那个效果不一样。有的那个准字号吃完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有的那小蓝帽的保健食品反而效果会更好， 那跟它这个成分有活性啊，或者是什么， 就是它的，我说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嘛，哪有人知道那微生态制剂还得三个条件，不就是有益菌吗？这就叫不懂。它这三个条件吧，就是第一个，你叫微生态制剂里边的菌是不是活的，那就是不是活的，就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专家就认为死的好，死的比活的好，你看这是个麻烦。原来搞企业公司的一个经理在四川上四川大学，他有微生物研究室，就找到那个微生物教授，哎，你别看戴小蓝帽，这个菌是活的，他死活不信，他说你那是固体的，是胶囊，那不可能是活的，哎，他不相信胶囊里头有活的，他认为只有液体的才是活的，你看这个他不懂，他就不相信。所以很多专家呀说这微生态制剂啊死的比活的好，那就好比说猫是老鼠的天敌，他说死猫比活猫好，那不就是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死猫可能能吓一吓老鼠， 它抓不住老鼠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活的，因为它们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是一物降一物的关系，是自然生态平衡的关系。你是死了，它就不能相生相克了，就不能一物降一物了。所以它这个不是药，所以它必须是活的，死的就不行。第二个，是活的，数量还必须多，你数量少还不行。就好比两军作战，敌人是10000人，你就一个班就12个人，你能打过那10000人吗？你不是送死吗？那就叫以卵击石，所以数量优势没有，叫微生态制剂没用。说这个猫是老鼠的天敌，老鼠成千上万，猫就那么两三个，没用，数量的优势还必须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菌种必须优秀，那个有益菌的菌种啊也好几百种啊，有益菌有好几百种，与生俱来的，婴儿一出生长的那个菌叫双歧杆菌，99%都是双歧杆菌，没有其他的，这个菌那个菌没有，这个菌应该叫元气，你至于其他的那个有益菌就不叫元气，所以这个菌应该叫内因，你其他的菌那个效果就不好。就好比说都叫动物，那动物和动物可不一样了，那狮子老虎那多厉害呀，小猫小狗也叫动物，你跟狮子老虎你咋比呀？因为我研究有益菌，研究这个细菌嘛，腐乳臭豆腐大酱里边也都是有益菌，那你这个菌与生俱来的，一出生就长那双歧杆菌，那能比吗？但是双歧杆菌呢，一生下来它搁哪来的谁也不知道，所以你把它繁殖活，这个比登天都难，难在这儿，因为你都不知道它哪来的，说你还能把它整活，是吧？用什么条件把它整活，这个没人知道。所以有很多那个微生态制剂啊，上面写的3联菌、4联菌，第一个都是双歧杆菌，但是我把它买回来了，我搁显微镜看了，没有啊，写是写上了，没有。哎，有的有，也就那么很少很少的。 那它不活，它处于什么状态呢？ 那就是休眠状态，休眠，没有水分吧， 不死不活， 哎，也不死，也不繁殖， 就像睡着了一样。 哎，对，就休眠状态，它见了水就活。那我先不搁水，我让你们大伙看，那大家就看啊，你看那就像面粉是那么细哈、啊，搁显微镜一放大以后，像山似的，一个小颗粒一个小颗粒都像山似的，你看给它放大那么多倍，哎，然后呢，我就开始往上滴水。滴上一滴，滴上一滴，就是一两分钟功夫就有活的了。哎，遇到水就活吗？哎，嘣就活一个。你看它在那开始动的，哎，原来一动都不动，哎，它开始嘣又活一个，又开始动。不一会儿功夫，整个这个大屏幕上就全是了，就都在那动。哎，这时候就有一个女的，哎呀，她说你要不这么演示，她说我们永远都不太知道，不相信这菌是活的。可是你说老百姓有几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就是买吗？买来吃吗？所以我说这三个条件呢，缺一个都不行啊。这个菌种非常关键呢、啊。你搁这个狮子老虎就厉害呀、啊，你搁小猫小狗白搭了，没用啊。就你这个品种不行， 这个无法用肉眼来判断哈。 所以你这看不见，你看为啥我说 也不能简单的根据这个药准字了、保健品了来判断哈？ 不是那个用文号来判断，是你的工艺技术。有的人吧，别人写的很多很多啊，是多少次方，这一克含多少亿，就说呢，我说的第三个条件，菌种好还不行，不同的菌种啊，还得相互搭配，叫科学配比。这个科学配比怎么配比是最好，还得用正交实验法，用正交实验法， 就是叫正交实验法。 这个要说起来挺麻烦的哈，就是一种实验的方法。就在里头选出来，也叫优选法嘛。 哦， 哎，就是怎么配比，这个效果是最好的。你双歧杆菌你占多大比例？乳酸杆菌你占多少比例？嗜热链球菌你占多少比例？这个比例不一样，效果还不一样。 这个有点像中药的配伍方剂。 哎，对，哎， 君臣佐使联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啊。 嗯，也好比两军作战，空军多少，陆军多少，海军多少。你得搭配好，你都搞空军也不行，都搞海军也不行，你全是陆军，那代价就大。 但是有的微生态制剂就一种菌种，那不就是一个单兵种吗？那跟联合作战它又不一样。你看这个叫微生态制剂，它里边就有这么多的说道，那你说有几个明白的？你都不明白，你不是瞎吃吗？ 所以刚才我也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酸奶当中也有的话呢，我们就喝酸奶 是 可以了。 是啊，你还买啥卫生态制剂？你都不用买酸奶呀、啊，你家做那大酱里头都是有益菌呢、 啊。啊，大酱里面也有。 大酱里都是有益菌，腐乳、臭豆腐里都是有益菌、就是，你就回家吃大酱就完了。 就是、 你就吃臭豆腐，你吃腐乳就完了。你买什么卫生态制剂？ 花不多少钱。 那个不行，哎，都叫动物。你家为什么养宠物狗啊？养波斯猫啊？你家怎么不养老虎呢？是吧？ 对， 它不一样，所以不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叫微生态制剂解决不了正气存内的问题，解决不了阴阳平衡的问题，解决不了大药的问题，解决不了后天之本的问题，自愈本能的问题。 嗯， 你看这些问题就都出现了。有一次我在北京，我就去那商店，我去买那个酸奶，买酸奶。我是回来来检验嘛，啊，检验我看看谁家的酸奶含的菌多，酸奶谁家的我都检验过了，转账号药谁家的我也检验过了，保健品谁家的，就包括外国的那个微生态制剂我都给检验过了，日本的我都给他检验了，凡是有益菌就是微生态制剂的都检验过了。那次我要去买酸奶嘛，这个有个妇女领个孩子也在那买酸奶。我就好奇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买酸奶你知道它里头含什么菌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菌最好吗？不知道。问啥都不知道。我说你都不知道你买它干啥呀？他说好喝呀。就说多数老百姓啊都不懂，你看他说他只是说好喝是吧。那么呢，就由于老百姓不懂嘛，现在很多商家呀就蒙老百姓。你看有的哈，有的那商家他这个产品呢叫酵素，也叫酵素，发酵的酵，发酵的酵，哎，卖酵素呢，他说这个酵素里头含大量的双歧杆菌。他这么说我不太信呢，我就把你这酵素买来，我就搞显微镜看，我看看你这里到底含什么菌，含多少双歧杆菌是吧，我看看都什么菌。买回来搁显微镜一看，一个活菌都没有。 判别它也不难哈， 就拿显微镜看，但是这个显微镜有人会用有人不会用。哎，这个显微镜还分不同种，有的是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还不一样。你看我那台电子显微镜里边有四个镜头，那只有一个镜头就看那个有益菌能看清楚，那三个镜头就看不清，要么呢就瞅着像针尖似的很小很小，没有那个直观的感觉，要么就挺大，就一瞅一两个，就是没法找到感觉。其中有一个镜头啊，一瞅瞅得很全，而且那个还都挺大。你看都是一台显微镜，它四个不同的倍数的镜头啊，看的也不一样。就是说这个酵素啊，有的人说这酵素里头就是双歧杆菌，老百姓不懂，你说不就得买吗？有的叫双歧因子，他说啊，我这个双歧因子就是双歧杆菌。 那他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双歧杆菌小生命活的，就我们说的那个阳气正气，双歧因子是双歧杆菌的食物，那是俩概念，都叫双歧。那个因子啊是杆菌，双歧杆菌喜欢吃的那个营养，而、啊、我双歧因子含有大量的双歧杆菌。你看这就麻烦了。那个酵素啊是有益菌合成的，他们合成发酵的时候吧，他们能合成各种这个酶，实际呢酵素就是酶，酶和菌它俩不是一回事儿，他就拿它当菌说，这是它合成的分泌的。你敢那个营养的双歧因子呢，这个食物里头提取的来喂双歧杆菌的、这老百姓就都不明白，不明白，你说啥都不明白，这就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老百姓经常说啊，说的一句话上了一当又一当，当当不一样，那能不上当啊？但是你要听我讲完了还能上当吗？今后你不管买谁家产品，他可能是买这样的那样的都要买，那么你买它还干啥，解决什么，你怎么才能不上当？就说我教给大家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那你就问他啊，你说你这个产品好，你说这么好那么好，我就问你，你这玩意儿能不能解决主要矛盾？你就问他，你这是不是管主要矛盾的？他就不知道啥叫主要矛盾，他回过头来还得问你，啥是主要矛盾？是吧？那你说，那就得告诉他呀，啥是主要矛盾？病菌病毒啊，你这玩意管不管病菌病毒？你把他管了，那就把万病管了。哎，他要没管，我买你就还没用，我就得上当受骗。你说过大天也没用，过去我不明白你说啥我信啥，现在我明白了，必须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必须把阴阳平衡解决了，必须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问题解决了。他还不知道啥叫主要矛盾呢，他还得问你。如果他说不是管病菌病毒的，补充什么营养的，那你说炎症咋好，传染病怎么好，瘟疫咋好，是不是？那这问题不就出来了吗？这就叫原则，你要明白这个，那就不能上当了。那可是他告诉你了，我这个就是管主要矛盾的，管病菌病毒的，我这就是这么管，就管这个的。那你还要问他一句，你是什么机理？这个得问呢。你是猫和老鼠的机理呀，还是抗生素和病菌病毒的机理？他说，如果说我这是相生相克的机理，一物降一物的机理，是猫和老鼠这个关系，哎，这行，哎，这回买就对了。但你啥都不懂，你能问啥呀？你啥也问不了。所以啥叫微生态制剂，得知道啥叫微生态制剂，哎，得必须得知道。那么呢，就是说这个微生态制剂啊，不是我们近代才知道的。我之前说过了，醍醐妙药，大涅槃经犹如醍醐，最上最妙，若能服之，病从西出，一切诸药悉入其中。这个有益菌呢，给它形容到这种程度，咱们今天这人还这么糊涂，这就不应该了，是吧？还一问三不知，啥也都不明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哎，也提到了有益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怎么提到的呢？ 他也管它叫醍醐，但是呢，他说这个醍呀、和胡啊，他俩是两回事儿。醍是酒，胡呢是有益菌，酸奶发酵，但是它不叫醍醐，他那里头提到了醍醐，他管它叫什么呢？叫仙家酒。他管这奶发酵了，这有益菌叫仙家酒，把它还做一首诗。他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仙家酒，仙家酒，两个葫芦盛一斗，五行酿出真醍醐，露出醍醐了。五行酿出真醍醐，不离人间处处有。丹田若是干枯时，咽下纵楼任枯朽。”清晨喝上一生鱼，返老还童天地酒。你看这李时珍在几百年前他也发现了，他管他叫仙家酒，他不像佛家称他叫醍醐。这个但是呢，在他的这首诗里头体现了醍醐，就说明呢他也知道这个醍醐这件事儿。所以他说仙家酒，仙家酒，做这首诗嘛，两个葫芦能装一斗，这葫芦挺大嘛，一斗，一斗是多少？一斗是十升。你看他那诗里边吧，他把那工艺都给说出来了。你看，两个葫芦盛一斗，五行酿出真醍醐。五行，你说五行才酿出真醍醐，那五行是什么？就是佛说的那个。醍醐是怎么来的？醍醐是把牛奶发酵做成酸奶，酸奶再加工成奶酪，奶酪再做成生酥，生酥再加工成熟酥，熟酥最后加工成醍醐。这就是五步，这就叫五行。 五道程序， 五道程序， 这个五行是指这个。 对，五行酿出真醍醐。你要不知道醍醐是怎么做的，就这句话你不明白它啥意思。佛经里边嘛，讲醍醐它怎么做的，一步一步的，哎，它就是五个步骤。所以他说五行酿出真醍醐，不离人间处处有。这个东西是在人间，在民间，民间到处都有。就拿酸奶发酵做成奶酪，奶酪做成生酥，生酥做成熟酥，最后加工成醍醐，不离人间处处有。丹田若是干枯时，咽下纵楼任枯朽。就是丹田若是干枯时，丹田就是肚子里头，腹部肠道有病了，是吧？有病了，干枯。丹田若是干枯时，咽下纵楼。纵楼它是一种药材，是一种很神奇的药材。它把这个醍醐啊、酸奶啊， 比喻成纵楼， 比喻成纵楼。 你把重楼咽下去，咽下重楼，任枯朽，任枯朽就不干枯了，哎，就好了。 我以为这个丹田是指着元气不足的， 也是 这个，因为道家常说丹田主元气嘛，啊，我以为是这样的。 也是啊， 嗯， 你说的这个也对呀，就是阳气不足了，元气不足了，有一菌少了，阳气受到伤害了，所以丹田干枯了。 所以他用丹田来形容啊， 用丹田来形容啊。对，你把它咽下重楼，就把这个仙家酒一咽下去，就重新。 焕发生机， 焕发生机，不哭， 不干哭， 不干哭了。所以他接着又说：“清晨喝他一生余，返老还童天地久。”但他这一生啊，一生是三斤， 古时的治法啊。 对呀、啊，一斗等于十升吗？一升等于他有一个十斤制啊。 是古时候的这个计量单位哈。 计量单位，你看他得喝这么些，喝他三斤二斤的，哎，天天喝，清晨喝他一生余。返老还童天地久，这叫返老还童啊。要不问我多大年纪，我说再过30年就100岁了。那同样的70来岁的人，那我们一比，那真是老天拔地呀。有一次我在我们小区门口，我就碰到我一个同学，我一瞅那可真是老天拔地，在那坐着，哎呦，我就叫他名字，哎，我一叫他就瞅我，我说你是不是叫他，他说是啊，我说你认得我是谁不，这瞅就这么瞅。吵了半天不知道，你看一看就老天拔地，他就认不出来我。要那次我在沈阳讲课，20年前一个朋友，他就也去了，他就在那后边就问我们的经理。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他怎么比20年前还年轻呢？ 他老还童了哈。 他认为啊，有人在冒充我，他老了，他眼睛还不太好使，他还坐到后边，说听着我来讲。 20年没看到你了。 20年没看到我了。完了，所以他说不对，他怎么比20年前还年轻呢？ 他认为20年以后应该你跟他差不多，应该对哈。 对呀、啊，我俩还没差几岁吗？后来我们的经理说：“你不信你不要紧，你别走。”他讲完课了，你俩不是好朋友吗？我让他来见见你。你看，这就叫返老还童天地久。怎么个返老还童呢？得阳气者生，得了阳气就活了，就不老了。人老不老就取决于这个阳气、正气、元气。减不减少，老不老化，就取决于这个。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就天天往里补，我这一补阴阳就平衡了，阴阳平衡了不光不得病还不衰老，他俩相互调节吗？你老了我给你调节过来，你出毛病了我给你调过来，相互调节。所以这个呢，李时珍那个年代都发现了返老还童，佛家呢说这个 醍醐妙药、啊、 醍醐妙药，一切 都是在形容他呢、哎、 对，一切诸药悉入其中。现在吧，就市面上有一种菌，市面上有一种菌叫雪莲菌，这个菌呢、啊、是西藏， 跟雪莲花有关吗？ 没关，跟雪莲花没关、就是西藏出来的。说当年呢，欧洲是哪个国家哈、啊？一个科学家在西藏 发现的， 他就觉得这玩神奇，比什么药都神奇，他呢就要了点菌种，他就带走了。现在他在欧洲就把这个菌种就繁殖起来了，他不卖，他就拿它送人，把它送人。那么这个呢，新华社一个朋友，他把这个菌种呢也给我了，它是个雪白色的，像肉还像雪花，你瞅着吧，它不会动弹啊，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它长，它不断的长大啊，不断的分裂，它是活的， 就像我们民间所说那个太岁啊， 哎，有点像太岁， 有点像那个， 也有点像呢。 这太岁最终科学家认为也是一种菌，是吧？ 是菌，就是叫粘球菌。 粘球菌， 哎，做米醋，做米醋有醋蛾子就能酿醋，那醋蛾子吧也是活的，哎，它是一块在里头长，完了这个搁上水它就酸了。而且这个醋还特别好吃， 酿醋还跟这个有关呢。 醋里边也是菌呢、啊，醋酸菌嘛。醋酸杆菌吗？这个雪莲菌，那个朋友给我以后吧，回来以后就他得搁玻璃罐 或瓷罐繁殖，不能搁铁罐繁殖。它粘到铁时间长，它就死了。不能用铁罐， 它需要水不？ 不需要水， 不需要水， 它需要奶。可能就这个喝这个李时珍说这个仙家酒有关系，喝这个佛说这个醍醐，可能他们都有关系。所以那个醍醐、仙家酒都是搁奶酿出来的。他说什么呢？这个牛和人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产奶呢？就是怀孕生孩子，为了哺乳下一代，他就开始产奶了。等到下一代长大了，这奶就没了。可是奶牛它怎么一年一年产奶呢？不生育下一代，不生小牛，它怎么还产奶呢？这个发消息的人说，他是用激素，给他喂了激素，所以他才一个劲儿的产奶。所以这个事儿呢，即使是没调查哈，我也不敢喝奶，但是我敢喝酸奶。为啥我敢喝酸奶呢？就像那个新华社那个朋友把那个曲连菌给我拿回来，把那牛奶鲜牛奶倒里头，24小时就变酸了，它就变酸了。他给我的时候吧，就是这么大宗，它就这么一宗吧。这个半个月之后就变成两宗了，这个再过一个月，哎，就变成四宗了。就它这个， 那这个量液体的量就多了。 不是，就那个菌种，那个菌种啊，不断的裂变，不断的裂变，它不断的生长，就说它是活的， 繁殖了， 繁殖了。哦、你看是白雪白雪白的哈，哎，它不断的繁殖，这个奶呢酸了。那么这个奶被发酵以后和原牛奶就不一样了，它就变成醍醐了，它就变成仙家酒了。 那是不是会把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如果当中有激素或者是一些毒性物质，它就能把它分解出来？ 分解掉了。给它分解了，这个喝酸奶的风险， 这倒是好方法哈。 哎，风险就小了吗？后来呢，因为我研究这个微生态嘛，咱手有显微镜嘛，所以我就拿显微镜看，我就看这个曲连菌它为什么酸，这是个什么菌，就把那个发酵好的那个奶呀、啊，就搁那个显微镜看。结果这一看吧，不是那个曲连菌让它酸的。里边呢全是那个乳酸杆菌、醋酸杆菌。这个雪莲菌它怎么会产生乳酸杆菌、醋酸杆菌？你吃这雪莲菌一点不酸，这像肉似的，一点不酸。可是搁上奶就产生乳酸杆菌、醋酸杆菌。搁显微镜一看，然后把这奶吧这就分解了，发酵了吗？它就变成醍醐了。那不是醍醐，它顶多是应该是叫仙家酒，因为醍醐吧还得。变成奶酪，还得生疏，还得熟疏。这个中医呢，就说在宏观上，就把人体啊描述的应该说非常到位。那么就是在微观上呢，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他说的这些东西，你看眼睛看不见，能把它描述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中医说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那么呢？就因为他说不透啊，说阳气是什么，元气是什么，父母先天之气，父母之精先天之气，水谷精微之气加上呼气那你说补阳气啊，补元气，你说这咋补？所以说了几千年没法补了，最终没有办法，你就得只能拿食物补。拿食物补，你看这个也有作用，但和真正往里头补有益菌 不是一回事 儿、啊，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了。但是几千年来，老百姓不知道怎么补有益菌，无论是醍醐还是这个李时珍说的那个仙家酒，都是自然发酵。它是自然发酵，那酸奶放那块儿自己就酸了，这叫自然发酵。自然发酵里边产生的菌都是乳酸菌、醋酸杆菌，就是雪莲菌。那个雪莲菌呢，也属于自然发酵。你跟显微镜看里边就没有双歧杆菌，只是乳酸杆菌、醋酸杆菌还有醋酸球菌。凡是自然发酵的，就是咱们家腌酸菜， 那雪莲菌哪去了？ 雪莲菌还在那个奶里头啊。每次吧 反不繁殖， 它雪莲菌繁殖啊，它不断的分裂啊，原来就这么一宗吧，半个月变两宗了，所以就说明它是活的，有生命，它长了。但是搁显微镜看呢，奶瓣变酸的不是它，哎，这种菌里头产生乳酸杆菌、醋酸杆菌、醋酸球菌，把那奶就变酸了。完了，一喝这酸奶里边有益菌，把这有益菌喝到体内，就是正气，就是阳气，就是能合成很多物质的加工厂。 所以这个菌呢它有这个好处。这双歧杆菌呢它分好几十种，有婴儿的，有青春的，有两期双歧杆菌，还有老年双歧杆菌，它分了很多很多的种。那什么最好呢？当然是婴儿的，青春的。那你不能买老年的双歧杆菌呢，它已经老化了，那就叫老年双歧杆菌。 就像你这个招兵似的哈，你不能招着老弱病残的哈。 对呀，你征兵你不能征老天八地的是不是？就征那个十八九岁那个小伙子，年轻力壮。那么呢，就是咱们人工繁殖的里边有青春双歧杆菌，这个繁殖出来就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我说有的里边有益菌多，有的有益菌少？现在整个市面上，就是卫生态制剂，世界好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他们的卫生态制剂生产呢，就说比较发达，老百姓应用的量大。咱们国家呢也可以，就是说要相对日本要差一些。但是不管哪些国家，目前繁殖有益菌的工艺，它得有工艺啊，基本上都是液体繁殖。但是这个菌呢在这里一繁殖，这个菌它吃，它还代谢，它代谢那个物质叫什么代谢物？是不是菌的粪便？那么这个菌的粪便呢，它这个味儿就臭。 它的粪便也臭哈？ 对，那就像人的粪便那个臭味一样一样。那为什么叫臭大酱呢？臭大酱那个菌它也吃，它也分泌，也代谢那些个排泄那些物，菌的物，它臭大酱那个味儿也是粪便的味儿。 臭豆腐更臭哈？ 臭豆腐也是这个味儿，就是说明它是活的，它吃完食物它排出来的东西都发臭。但是它小啊，小到眼睛都看不见，那看不见也有分泌物，也有排泄物，所以也有味儿。那么呢，就是口服液一喝难喝，就有臭鸡蛋的味儿，这是一个不好的 弊端啊。 弊端。那再一个呢，活菌少。为什么活菌少呢？就是菌在里头啊，它不停的繁殖，不停的繁殖。你想，只要有湿度，只要有温度，只要有营养，你说你别繁殖了，它能听你的吗？它还是要一个劲儿的繁殖，能永远繁殖吗？说这个屋子，说进来几个人，挺宽敞，能装人，你能永远往里进人吗？是不是？你一个劲儿进，你一百的时候满满的，到一千的时候这就有死的了，空气污染了，一个压一个压死了，密度太大了，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向反方向了，因为它代谢呀，它代谢物一多的时候，整个就是污染了嘛，它自己的空间也不行了。那么呢，他们都吃啊，把那营养吃没了，吃没了就给饿了，是吧？这也不行，到一定程度他们就开始死亡。所以吧，这个卫生态制剂它生产出来了，哪能生产出来哗就卖没了？有的厂家吧就一半会儿卖不出去。那酸奶为什么酸奶说超过一个月还能卖还能喝？不能吧，就是过期了不能喝了。那你卫生态制剂过期你能喝吗？它俩是一样的道理啊， 过期了就生有害菌了哈。 对，就长杂菌了。那你这个东西只有我研究的人知道啊。那么这一烘干以后，这厌氧环境一烘干以后，这个菌就进入休眠状态了，它也不繁殖了。没有水分那咋繁殖啊？那个细菌啊必须有水分有温度才能繁殖，你三九天你能繁殖吗？它还需要有条件的。 烘干就是去除水分哈， 把水分脱掉了，就繁殖不了了。但是它又不死。过去啊，这个老农民有一句话叫千年的草籽万年的鱼籽。你看那草籽哈，农村的农民都知道，就这个地方啊，你怎么铲铲得多干净，只要一下雨它这块就长草。你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有水它就长草。那草跟哪来的呢？就这个草籽，这个草籽可能是几千年了，它不死它不烂，因为它外面有个保护壳，就这个籽儿吧见着湿度就长。那鱼籽啊也是千年草籽万年鱼籽。你看那鱼吧一产卵的时候，你吃鱼知道，你看鱼肚子里的鱼籽有多少，一个鱼籽一条鱼啊，你看那都多少万呢。它一产籽，它不是产出的籽啊全活全变成鱼，有的不是，有的环境吧条件不好 不适应哈。 不适应，这鱼子呢就不变成鱼。但是不管过了多少年，过了一万年，有水了，它还变鱼。为什么你在任何地方，你在山上抠个坑，只要有水，它慢慢就长鱼。你看这挺有意思的哈，在山顶上，你说那鱼搁哪来的？就是整个大地上啊，到处是草的种子，到处是鱼的卵，是我们眼睛看不见，要搁显微镜看吧，就能看见哪是鱼卵，哪是草籽。那个草籽呢，见到湿度，哎，就发芽了；那鱼籽见到水呢，就长了，就变成鱼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小，它还有生命。可是有益菌比它还小，鱼籽都能万年，你说这个有益菌得多少年？它也不死。环境不好，哎，它就休眠。病毒比病菌还小，那你说病毒能活多少年？是温度一适合，它就开始繁殖。你要如果用液体呢，就跟那酸奶一样了，时间一长，还没等卖出去呢，那个保质期到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说治胃病，那可不是狗嘴治胃病啊。你没有东西啊，你空着两只手啊，拿一本书你能治胃病啊？你把道理讲得再好没用，必须靠实践。这个中医啊，他又说哈，阴气主物质，阳气主功能，中医神呢、啊、 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哈。 主物质就是有形的，主功能就是无形的。主物质就你笨想都能想出来，阴气主物质，啥为阴？父母之精为阴。什么是物质？人就是物质，所以阴气主物质， 五脏六腑哈、啊。 哎，这就是物质。 嗯， 阳气主功能，你说主啥功能？这个就变成摸不着、看不见了。所以很多中医，即使说出来一些功能，有的就是说也找不着感觉。说啥功能？管阴虚阳虚，管气滞血瘀，那就不对了。那么我呢，这么多年，就在实践当中，我把这个阳气总结成九大功能，我给它总结了九大功能。 嗯， 但真正要是数啊，要给它计算呢、啊，900功能都不止。细分的话，那有益菌的功能，它的本事，我们哪能给它说透啊？因为它有生命。那我能给它总结出九大功能，如果咱们的这个老百姓把这九大功能都能记住了，都能应用上就够了，不需要10大功能、20大功能、30大功能，不用，就这9大功能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应用好了，就能治胃病了，就能没病防病，有病防变，这就能做到这一点了。哎，那么这9大功能是哪9大功能呢？我呀就老怕这个大家记不住，哎呀，我就琢磨呀，怎么让大家非常容易能记住？我就把这功能呢，还得说出来，还得贴切，还得好记。怎么好记呢？还得把它编成顺口溜，这就能记住。9大功能编成了顺口溜，就是说这顺口溜吧，我是这么给它编的，叫一果，二天，三免疫。 这个免疫我能理解，果和天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会儿我一样一样给你解释。你说那免疫啊，也未必真明白。我讲完了，可能我讲的免疫和你理解的免疫不是一个概念，和现代医学讲的免疫也不是一个概念。一会儿我来讲，一果二天三免疫，任何药物无法替，没有药能代替它。为啥代替不了它？它有生命。它活的，它能管住病菌病毒，它是它的天敌，它相生相克，它是自然法则，一物降一物，那不是药，是一物降一物，这个就没法代替了。四正五分六条理，中药西药不能比，这不变成顺口溜了吗？ 真是顺口溜。 七心八肠九制造，健康长寿全做到 啊！真是顺口溜哈，非常押韵。 一果二天三免疫。任何药物无法替，四正五分六条理，中药西药不能比，七心八肠九制造，健康长寿全做到。你就知道我能把它分析透，然后呢还能把它分成九大功能，然后还能把它编成顺口溜，